在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人类生活伴侣的时代，编程将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流手段，因为它以计算机理解的语言表达了人们的思想。毫无疑问，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。 好，刚才为您介绍的是韩国的一个领先创新科技公司，以少儿编程教育领域呢，引领韩国的科技教育风潮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。最后呢，我们也给您做一个活动预告，2018年北京外语游园会将于10月13号星期六上午10点在朝阳公园的礼花广场举行，活动将持续两天。今年的游园会呢，是北京市的第20次大型外语游园会，包括了优秀的外语文艺节目展演、多国文化秀、中医等传统文化双语展示、精品的外语讲座、互联网加学外语等等趣味外语的互动体验活动，欢迎大家参与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活泼二十七岁男候选首席百峰，拿以566分的成绩，祖国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。厉行节约，关掉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